侠三人行，这个盗梦空间的电影，前段时间我在深圳还听到那个深圳的电台在讨论，说盗梦空间这个名字翻译的到底好不好，台湾是怎么翻译的？ 台湾叫做全面启动， 全面启动， 香港翻潜行凶间，潜意识的潜嘛，行为的行啊，凶手的凶， 凶，因为广东话里面凶跟凶间跟空间是一样嘛， 啊， 空间烘干凶 发音， 而且里面香港的电影啊，每所有的电影稍微有暴力场面的，几乎都把电影名字加一个凶字哈， 对， 一 般就是 凶， 什么杀， 所以 现在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过一个资料，就说其实人的梦啊。是第一是没有颜色的，第二说人的梦其实是很平面的，就当你苏醒过来以后，然后你把这空间，就是你曾经的空间的那感觉和知觉，把它恢复成一个很有那个透视感的。那么叫这，如果说你要叫盗梦空间，这个怎么去解释？ 没有，你说假如梦真的是没有颜色吗？这个其实还没有确定， 这个争议。 因为有没有颜色，这个是个人的 perception 认知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最了解自己的梦，所以说你是不知道。然后你说梦是有没有立体的呢？坦白讲也不知道哈，因为立体与其说是一种视觉的感觉，它也是一种心理的感觉哈。当你感觉那个梦哈，整个互动是那个很真实的，你的认知里面也有立体感在哈，这个也是有争议的哈。可是说那个电影很好玩啊，我们看到说那个电影出来以后，大家讨论嘛，它票房很好哈。还有一点，你上去 Facebook 看看哈 ，Facebook 马上开了群组了，全是。对，几十万人参加去讨论，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Inception 的产业 industry 出来，有人卖相关的产品，比方说现在在美国啊，会卖一个箱子哈、啊，有没有用我不知道，我是看到资料哈、啊，卖一个 box， 里面有个工具，它意思是说可以帮助你做梦的时候非常清醒。知道自己是做梦，那就信不信由你了。种种相关的商业活动全部出来。 你说这个，我看的有资料是这样的，说其实就是本身做梦啊，分一种就是浅层睡眠还是深层睡眠来做梦。说浅层睡眠人眼珠动比较快嘛，说其实浅层睡眠人就容易记，就是哦我在做梦。就有这种意识，说什么人干、啊、就连着打几天电玩，然后就是半梦半醒之间的那种人，容易浅层睡眠，容易能记住自己的梦境。 我觉得其实《盗梦空间》翻的还蛮好的 啊， 因为它的剧情的设计呢，就是说他们以梦为一个意识、一个空间，然后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不论是请这个人进入到他们所构筑、建构的梦境里面，尝试去盗取对方他储存在他自己意识里面的一些资料，那些东西。可能就是资源，他们要的这个资源，或者是说，他进入对方的梦境空间，你知道吗？所以这种呢，我觉得翻成盗梦空间，基本上还蛮白话，比较可以理解。但是梦境这个东西，就像刚才我们提到颜色，我也觉得是有争议。梦有没有颜色？你知道，其实我们中国古代一直对于梦兆。梦境预言这种东西， 中空解梦， 对，好比说以《盗梦空间》电影来说，他们的那种梦境当中的意识，某种程度对他们来讲，为什么他们会现实跟真实分不清楚？我觉得我看完了后来，我就觉得就是现实跟真实这个概念好像要分开来，就是他们在梦境里面的作为，某种程度他们的对话，他们那种个性就跟他们现实的生活的个性是一样的，因为他跟他的伙伴在梦境当中，为了要去他们的那个就是盗梦者，就是他们的那个目标嘛，他们要对他执行一些任务的时候，你看他跟他伙伴之间那种联系，他们说话的方式，那种个性就是他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他们可能平常的个性， 而且因为他当然要一样，因为他是要知道自己在梦境里面嘛，所以我刚说的美国的现在的产业就是说帮助你知道自己在梦里面，因为啊，有时候我们做梦啊，比方说碰到一些好的事情在梦里面啊，感觉很好嘛。可是其实也有遗憾，你没有真实的享受到它。你想想，假如马老师你晚上做梦梦到一个美女，超级美女哈，一梦春梦一场，醒来就醒来了，怎么样？可是你在 那属于那梦遗了， 哎，不一定，不一定到最后。你在可是假如你在梦里面也很清楚知道这些梦的时候，你会好好的珍惜这个时间，还可能把梦境把它来控制，来把它来调弄一下哈。 你说珍惜时间。他们是这么说，说就是这个，其实这个梦中的世界和这个现实世界是有一定比例的。你比如梦中可能打个比方是十分钟，现实的可能就是 有时间落差 了。不，你在现实，比如我现在做梦是五分钟啊，那可能在梦中可能就是比如几个小时。如果梦中再做梦， 那他那个比率会继续延长。 这个就 所以如果真能延长这个，那就和美女相伴嘛，春宵一夜值千金嘛。 不过我们也做过这种梦，就我们都有被梦惊醒过嘛。 啊， 一惊醒的时候，你看一下时间，哎，怎么才几分钟？可是我在梦境里面那种体会好像很久。我们刚刚说梦有层次，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么火，跟我们现在整个社会气氛上面一种对于未来的一种想望、研究、好奇的那种心情有关。你知道，其实现在学界他们很红的是什么呢？就是未来学，跟认知心理学。我觉得特别这个电影就是讨论到认知的概念。以前呢，我们说那个认知心理学，以前是身心二元论，就是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理就是可以切割来看的，你的身体有许多的作为是可以靠后天训练去完成的。但是直到近来啊，大家觉得认知心理学的这个层面认为身心其实是一元论，就是你心里面所想的，你身体所行，这两个之间是有扣连的。那再加上未来学的领域现在有很多预卜哦，所以我们看人类科技啊到什么时候，然后包括大家对于梦的这个空间。 其实你看他刚刚说这个身心一元，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就是我们受教就说是物质和意识，对吧，是二元，对吧啊。那么你现在说比如梦是个意识的东西，但是从这个片子来看呢，包括你刚刚所讲，其实它是应该是有一定的物质。 对，你要提到对，就是唯物唯心 在这里面，这个对，不是就是你的意识和物质怎么给它融为一体，怎么样的一体，这个过程怎么去解决。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融成一块之后会有什么责任，因为这个会扯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现在有人讨论说梦里面有没有伦理这个问题，伦理学。简单来说，假如我可以进入你的梦来做一些事情，或者说让你来进入我的梦来做一个事情，我到底要不要为这个梦来负责任， 超越现实 啊？我需不需要来负责任啊？比方说我在进入你的梦，我在你的梦里面把你弄哭了，或者把你弄得怀孕了，那我就要不要需不需要为你的情绪啊，当我怀孕不是真的，在梦里面，可是你会感觉是真的，你会感觉痛苦，你会流眼泪，怎么我怀孕了马家辉不负责任啊？那我要不要为这个事情负责任？这里扯出了一个心理学里面有个老笑话嘛哈。太太跟丈夫睡觉，醒来以后，老婆一巴掌打了老公，老公说干嘛？你干嘛打我？老公说，哎，因为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你在我的梦里面乱搞女人啊。那老公说，那干我什么事？那是你的梦啊。那老婆就说，哎，假如在我的梦你都敢这么放肆，那在你自己的梦里面你还 干嘛？ 这个其实好像是笑话啊，可是你真的去想着说，那是有伦理学的问题，我要不要为梦来负责任哈？这扯出另外一个哲学的问题，那个层次的讨论哈，在国外比较有这种讨论了。这个华文世界非常不幸哈，讲来讲去就是那个电影的哪里有穿帮啦，网上很多游戏啊，把那个镜头拿出来，请指出十个的穿帮镜头啊等等哈。这我觉得相比，你觉得两个世界的讨论的层次的确是有些不一样。 所以中国其实很多人在说梦啊，人梦里花了我吃多少，什么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看来就是咱别醒，别醒了可能还自己弄明白，醒了反而弄明白。好，前面三星广之后继续来聊。就咱们可以理解说梦境是另外一种真实啊，那么这里面就刚你说一层一层的关系啊，那我就说一个说到梦肯定要说到弗洛伊德对吧，梦的解析，那比如说潜意识什么意识潜意识，那么挖到最后那一层，它是不是也顺着一层一层剥离的？ 哎，其实我想到我在学校所学的，就是我们提到，就是虽然我是传播领域啊，但是我们一直对于那个记忆的这个探索、认知的这个部分有一直在做啊。其实我刚好呢就找到一个资料，就是有一个山缪大师，他就提到很有趣，他们在谈记忆。他我们说这记忆在脑子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很多抽屉，你知道，我讲白话里面我们很多的抽屉，你一定有一些心里面，比如说你可能有最悲伤的记忆、最沉痛的记忆，你锁在某一个更深层的盒子里面，你浅层的可能就是 神经元嘛， 对对，你就会分很多的层，对不对？像那个《盗梦空间》里面男主角，他把他自己的记忆空间，他就用一层楼的方式，他比如说六层楼是什么样记忆，五层楼什么样记忆，你看他就把那个最不想要去回忆的那个部分，但实际上他也可能很想去解决问题，放在那个最深的那个地方，对，就我们的人的记忆空间是有这样一个储存。那他就说到说，其实我们这个记忆不是一个被动的储藏系统或者是保管系统，他说我们不是只有把过去的影像好像留住部分而已，极光片 里，而可能还是一个积极的主动的行动过程。就是我们在做梦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场景跟意识是你曾经熟悉的，可是你自己的意志也会再去做建造。 他说这点，就是我有过一个经历啊，就是我曾经有过不多的几次经历，就是地道我没去过，但是呢， 好像去过， 我梦中去过， 对， 就是我当年，我20岁的时候才上大学到北京嘛，以前在西北长大，然后到北京以后，当然去北京天安门那时候逛，后来就去北京动物园，走了一个地方那个狮虎山，我突然说，我这种我怎么来过？而且我能清晰的梦，而且我不知道你有这种体会吗？有时候我和人聊聊天，突然 这个场景好像 你有这种体会没有？ 有有，有没有做过连续剧的梦？ 我 有 你的关系， 没有连续剧的梦， 连续剧看到的。马老师啊，这个弗洛伊德解释的清清楚楚啊，你相不相信他是另外一回事啊？他的答案很简单，说对不起，老兄，你记错了，你没有，你不是什么在梦中去过这个地方啊什么？只是比方说你现在跟我讲话的时候哈，突然你觉得这个场景好像见过， 你错乱，记忆错乱， 对，你错乱。为什么会错乱呢？其实你见到我让你想到另外一些东西，是你不敢面对了，你焦虑， 刚才所说的 对，你要把它压抑下来，压抑下来呢，你的整个记忆呢就扭曲了，所以你就以为自己在梦 里面替换 啊，你以为在梦里面见过我，以为在梦里面见过这个场景，其实不是，你去到一个地方或者说看到一个人，其实他让你想起另外一些让你会让你产生焦虑情绪的东西，你是不敢面对他的。 可是我在我还有一个，就是我是梦啊，梦也挺深。咱们过去不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我跟你讲一个例子，就从小我爷爷有一个哥们，我们家爷爷姓孙，孙爷爷，他呢后来就是在我上初一时候就去世了。去世呢，因为他是这个按照伊斯兰，就是你们这种伊斯兰方式，就是这个就是埋葬啊。然后和我们家就是这么多年没联系。后来过了十多年，我上大学。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梦见他了，然后就老爷爷来说，说那个孩子啊，我们有那个，因为他没有后人嘛，他说那个孩子啊，我冷啊，没吃，哎，我就不明白，我就开给我奶奶打电话，我奶奶说，哎呦，一算7月15，十月初一台湾有没有送寒衣那一说，然后就梦见，然后就说烧纸给了爷爷烧一份，过去了。那其实在这十年当中，我不可能每天都想这个老爷爷，而且从那以后再没做梦见过。那你说这个托梦，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那这种 你这怎么解释？ 那这种一定第一个你可能记错嘛，你可能后来才把蛛丝马迹哈，种种的点点滴滴的 醒了以后的 啊，自己来解释，自己想象出来，你都不知道，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当然不排除那种神秘的可能性。这种梦啊，奇怪的梦，我看每个人都有。我小时候有一个梦，我这个人啊，就是从小那个教养不好，爱赌。我大概13岁的时候，有一次做梦，梦到我赛马，香港有赛马，每个礼拜赛马。我清清楚楚在梦里面梦到啊，第五场的赛马的3号跟5号马赢了，我醒来记得非常清楚的，然后赶快去买啊，赶快要醒来了去买，我的年龄还没到了。 你以为是托梦了 啊？对，我是梦里面看到这个号码，很清楚的看到5号马跟3号马跑赢了出来。那我第二天醒来就赶快去投注买这个马，果然就是第5场的5号跟3号跑出来了，赔了一大笔钱给我，我清清楚楚的，我不晓得谁托梦给我哈。反正就是那个会有这种梦，有预告告诉我说哈，预兆的梦哈，这种的确是难以解释啊，可是也只能说巧合嘛，这是巧合嘛哈。可是这种又怎么样，又不能那么发财 是 吗？啊，你解释 这个东西。未来的马老师呢，回到了现在的马老师的意志里面，给他了一个。其实现在大家有很多 想法，你刚说两个空间 、所以你刚刚说那个很鬼怪的那个呢，其实以前呢，我们就看了很多像威斯里啊那样的科幻小说啊，他们就用几度空间的理论去解释嘛。比如说在不同，大家不是我们小时候都说，大家很怕鬼嘛，小时候很怕鬼，但鬼其实某种程度它可能另外一个不同空间，你可刚好在某种程度频率上哦，比如说有人说你比较低频，也就 到了， 比较容易。发到了，你就接触到了，你可能就有那种感应的，对，这是某种程度就是，但这个梦的 这个意识就非常 有意思，就是说至少呢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开展出来，你看大家现在在预测，比如说五十年以后的未来，不要讲五十年，我们讲二十年好了，就是大家就说现在以后小朋友学习可不要那么辛苦，你不要背那么多单字， 直入 比如说拆跟什么东西啊，你就突然间会六国语言了，会几国语言，哎，这个真的还有人在讨论， 可是这个有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受欢迎哈，像那个电影啊，看完之后很多朋友包括我一看到就很怕啊，很怕说哎呀我天哪，以后千万不要真的有这种工具哈，插入就可以进入我的梦境，而且我进入你的梦，你想一下我们每一天生活啊，活着张开眼睛十多个钟头难免跟人家打交道嘛哈，把生命把时间分给别人，那做梦那八个钟头Please 留给我，你不要来侵占我，不要也把我在你的梦里面把我拉进去哈，千万不要进入我的梦，让我在我的梦里面哈，当一个独裁的暴君， 爱怎么着怎么着， 对我爱怎么堕落就怎么堕落啊，爱怎么样高尚哈，正直就可以怎么样，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哈，所以我是很怕的。你说未来学的 Coco 一直强调未来学哈，老天千万不要出现这种东西， 你的意思就是一个专属私人。空间，恐怕到时候就成为在未来当中人的唯一的一个专属 性。这个一直在争辩，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到底科技是不是来自于人性？就你有很多科技，现在的很多设计，就是取决于我们希望可以让人类是不是更方便一点，去达到更快速的一个目的。但是，当科技如果发展到很后来的一个结果，它会不会走向一个变态？就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这种科技崩溃、濒临爆炸的时候，我们要回过头来，回到原点来想，到底我们人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灵魂的意义，它到底是应该是什么？你要记住这些吗？都要记住这些，就以后我们大家吃饭是不是就我跟你要交谈，我们两个不要讲话，我们就接着电线。 然后呢，我要和你约会了，就是一个未必那个别 人。我也会挑的，我也会挑到的。 好，三位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听他们说啊，说这部电影是内地是比较少见的，没有被全给就没有剪的比较完整，说这是比较完整，因为大家看不懂，看不明白的，但年轻人看特别多。 年轻人也担心的，我有好几个年轻的女性朋友啊，他们看完这部片以后都嫌弃他们男朋友 啊， 因为他们男朋友都说看不懂，都问出来都问他讲什么啊？ 那他们看得懂吗？ 哎，女孩子看得懂，女生可能看电影啊，做什么事情比较专注，对吧？那事情啊，其实没这电影没有太难懂了，问题是要你很专注的看，你特别在前面那半个钟头，假如你稍微分神哈、啊，可能男生啊跟女朋友看电影。当然难免分神啊，非常忙乱。然后前面的半个钟头少有两分钟、三分钟，我们是过来的，这个就没看到，没集中精神，那就跟不上。然后出来以后还傻瓜问女朋友，你不懂你也装懂了嘛？那就算了，还问女朋友，哎，到底讲什么？他被那个女朋友嫌弃了。我是碰到很多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另外也有人讨论这个电影很好玩啊，那做梦，你进入我的梦，我进入你的梦哈。这种情况其实跟什么一样 Coco 跟我们玩 Facebook 一样的、跟上网是一样的、甚至玩微博玩那些是一样的、你一个人玩不好玩的、你假如为什么 Facebook 微博比什么那个以前的 Blog、博客那些哈、把博客那些超过了压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博客变成你个人的独白、可是 Facebook 那些人完全的变成说好像一个梦、我自己做一个梦，邀请你加入我的梦、你可以来我的 Facebook 留言，还跟我互动等等等等、来 comment 来评论，我也可以进入你的 Facebook account 里面来评论等等、其实整个本质上面就是我来做一个梦邀请你进来，你做一个梦邀请我进来啊，这是啊，这是 你的意思是说梦中交往， 对， 简称。 我不晓得简称的话，这个就是最大的快感，最大的快乐在这里，所以年轻人是看得非常开心的啊。 是网中有梦 啊， 网中有梦， 对， 梦中有网。所以呢，如果在这样子一个逻辑推演，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网友他用 Twitter 用微博的方式、然后甚至 Facebook 还结为连理、 那像他们这种彼此之间梦境的交往，可能就是达到像电影里面讲的更下一点更深一点的层次， 啊 才有办法这样子找到对的人嘛。 是啊， 那如果这样的就岂不就像我们曾经说说推测未来人啊，就是他的身体大脑的然后身体越来越小，为什么？因为他只要是精神，就是更多的精神生活，就可能不利于强健身体。因为当然，如果要真要是说是一天在那梦中去交往啊，我说梦中交往啊，没有必要上网，没有必要在现实生活中的交往，那不需要城市，不需要钢筋，不需要楼宇，什么都不需要了， 还是需要马老师。可是他不稀罕。需要跟稀罕是两个概念哈，像梦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令我蛮感动的，就是他们找一个女的来加入这个团队， 对， 先给她试试看梦中交往的感觉，把她弄得非常怕，她说不知道做，太正太恐怖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呢，那个男演员呢就说啊，跟他的同伴说啊，别怕，他一定会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没办法满足外面的现实世界。太平淡了， 怎么跟 西蒙 似的嘛？ 差不多 啊， 差不多。然后果然之后几分钟之后，那个女的就回来了，说 yes， 我没办法再满足了，完全不能满足我。只有在梦里面，我进你的梦，你进我的梦才好玩。Facebook 一样嘛，上网一样，年轻人。